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2集《四神之战》二。城门下，那胖和尚稳住脚步之后纵身飞起，运足十成内力朝着赵普就扑了过去。然而扑到半空，却是双手往身背后一抽，一根银色长棍被抽了出来。他没有正面去砸赵普的心庭喉，而是在空中一拧身，斜劈赵普的肋下。赵普嘴角挑起了几分，心庭喉早就变招，横扫一刀，不偏不倚，正扫在那根砸向他肋下的棍子上。九王爷左脚踏出一步，躬身挥臂，星庭侯带着强劲的内力往上就是一挑，众人就听到砰一声，那根棍子砸上星庭侯之后，就从金头陀手中飞了出来，直飞城楼的方向。小梁子往上一跃，一把接住了那根比他胳膊还粗的棍子。众人就见他小手抓着棍子，在头顶轮了两个圈，一手又将棍子甩了回去。 还给你！ 那和尚皱眉，伸手要接迎面而来的棍子，但是棍子带着风声呼呼直响，那力道和速度骇人。和尚接的瞬间一犹豫，下意识一收手，就听到砰又一声巨响，那棍子砸到了他脚边，砸出老大的一个坑，棍子都弯成了一个折角形。金头陀瞬间傻眼，骇然地抬头看着小梁子。 这小孩是赵普的徒弟，他内力都那么高啊，那赵普的内力得高成什么样子？不可能啊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内力啊？ 小四子捧着脸看小梁子，随后啪啪拍小手， 小梁子好厉害。 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对视了一眼，一起看小梁子。萧良当然没这种内力，那内力是赵普借给他的。赵普砍飞那一刀的内力是放，而顺势上挑的变招则是收。换句话说，这根棍子飞到城楼上，就算小梁子不去接，他顺势打两个圈之后还是会飞回来砸向那和尚，这完全是赵普的内力，那和尚当然接不住。但是小梁子刚才伸手接棍子同时转圈的时机和力道把握的都刚刚好，这哪怕错了一点都是有可能受伤的。龙桥广和欧阳少征张大了嘴，黑水婆婆微微一笑，阴侯和天尊应该会很不服气，因为妖长天那老王八蛋除了收了个好徒弟之外，还比他们都早得着了一个前途无量的徒孙。夜风中，黑水婆婆忽然感慨， 果然这个时代无论经历怎样的轮回，总会有更多更多厉害的人冒出来，生生不息才是真正的武林，我们都已经老了。 那和尚显然也被赵普师徒俩的这一招给吓懵了，站在原地看着那根弯掉的棍子。小梁子跟只小狗一样蹲在城楼高处突出的一块银羽槽上，那根银羽槽可是竹片呢，薄薄一片，这是林业火常年会干的事情。众人都哭笑不得，果然跟了火鸡这么多年也不是白跟的。 这 另一头的林业火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他对面那个女人看起来跟想象中有点差距，因此火凤还真没怎么下重手。眼前的妇人40多岁，样貌平凡，穿着也是普通的布衣服，一脸的老实相，这与林业火这些年碰到的女坏蛋形象相差甚远，火凤觉得毁三观。 这年头的女魔头不都应该是妖怪一样的吗？怎么看着是老实巴交良家妇女的形态啊。 红头陀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看林业火的眼神也有些可怜。 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 哎呀妈呀，是这个路数吗？ 我是被逼的。 红头陀跪倒在地哀求林业火，林业火也蹲下，跟只小狗似的就蹲在那个妇人的对面。 我说大婶。 红头陀抬眼看他，林业火指了指他放在背后的手。 你那暗器的味道有点大呀，这是在毒药里浸了多少天了？ 随着林业火的话音落下，那个老实巴交的妇人面上出现了极不协调的狰狞表情，眼神也阴狠了起来。 这就是真面目啊。嗯，也对，看着不老实怎么骗人呢？ 说完，林业火站了起来，抽出破天剑。 也好啊，你不坏的掉渣，怎么对得起大爷我不睡美颜觉熬夜来收拾你呢？ 林业火抽出剑的同时，红头陀身子一弓，双手一甩，数十枚带着蓝色幽光的暗器朝着他飞了过去。林业火单手握剑，也不见他阻挡，而是后撤一步，左手一甩袖，无风掌的内力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几乎可见的错位。乌沙大师微微一挑眉，随着林业火的动作，那些毒镖就像是被某种强大的吸力吸引力一样，聚拢到一起之后在空中扭曲，最后被压缩成了一个圆形的球，啪嗒一声掉落在地。那个蓝色的毒镖球咕噜噜滚回到了红头陀的脚边，像一枚陀螺一样反向不断的旋转着。仔细看的话，那枚圆球并没有着地，但是在它旋转的地面上却已经出现了一个半圆形的小坑，坑中沙石沙沙沙作响往外飞着，与球转动的方向相反，地面很快堆出了一个个小小的沙土堆，一阵风过。林焰火一抬手，破天剑在空中缓缓地划过了一个弧度，速度极慢，不知道是不是光影的幻象，破天剑所经之处的天空像是被切开的纸片一样，产生了一刹那的错位。 这个 邹良微微的皱眉，乌沙大师在他身旁笑了笑， 你的刀他的剑本来就是一对，其实用法也差不多的。 邹良看着乌沙大师，没有人教他那么多玄妙的功夫，他的功夫是打架打来的。乌沙大师微微地笑了笑， 佛法无边，武学也无边，但无论是怎样的武功，怎样的兵刃，都是用来杀人的，动武即是动杀心，为何起杀念啊？如果杀人是为了救人，那么杀念是自己的，救赎是苍生的，练武之人输赢只是其次，智报才是杀孽的唯一理由。 红头陀见暗器偷袭不成，双手从腰间抽出两把短匕首，就地一滚，向林业火袭来。此女子虽然样貌和善，但心思却颇歹毒，匕首和飞镖一样，在月光下都带着蓝色幽光，可见淬了剧毒。林业火反手一剑，红头陀匕首撞击破天剑的时候，眼前林业火已经不见了。红头陀知道不妙，猛地回头想要以防他闪到背后，但是就在他回头的瞬间，前方剑气逼人，红头陀下意识地往后猛退，双手交握以匕首阻挡，但是林业火直来一剑，剑锋错开了他的匕首。红头陀正要握着匕首阻挡，但是那内力又随着林业火不见了。他听到耳后有风声，心狠手辣的回手掷出匕首，但是就听到当一声脆响，等他再抬眼，那闪着幽光的匕首打着回旋直奔他面门而来，惊得红头陀赶紧一矮身，但是那匕首飞过之后绕着他脖梗又回来了。红头陀向后一扬，握着另一把匕首连忙回击，但却莫名其妙地挡了个空。当他发现的时候傻眼了，自己手中的匕首不知何时竟然弯了，应该是刚才跟破天剑撞击的时候造成的。就在他犹豫的一瞬，那把带着剧毒的匕首贴着他的眼角削了过去，啪一声钉在了身后的一棵大树树干上。红头陀保持着僵硬的姿势，鬓角的冷汗也冒了出来，他尽量转动眼珠去看自己的眼角，当然那是根本看不到的。凉风扫过面颊，他的心也在狂跳， 这种毒见血封喉，如果划破了面皮，那可不是破相那么简单。林焰火一甩手中的剑，好笑地看着他扭曲的姿势和惊恐的表情，抬手轻轻一拨滑到肩侧的红色长发，啧啧两声，摇了摇头。 小心啊，大婶，别死在自己的毒上。 你们这些江湖正派自取人意，我就不信你没杀过人。 当然杀过。 林焰火红袖轻甩，破天剑往眼前一横。 像你这样的每年都要干掉好多个。 北城外，白头陀跟白玉堂交涉不成，双手镰刀一转，随着他刀的转动，地上形成了两块圆形的霜洞。与此同时，四周也感觉冷了起来。歌清愣了愣， 寒冰内力。 天尊也轻轻一挑眉，很感兴趣地摸了摸下巴。白玉堂看了看地上渐渐蔓延开来的霜洞，抬眼看对面的老头， 难怪一身灰却叫白头陀。 老朽知道小少爷是天尊高足，不过老夫这70年功力可不是你个20出头的后生抵御得了的。 这老头果然年纪不小了。 歌清微微皱眉，天尊抱着胳膊，倒是提起了一些兴致。白玉堂看了一眼地上的霜洞之后，突然笑了，一甩手中云中刀，长长的刀尖接触着地面，五爷抬脚就往前走。天尊微微一笑，歌清则是有些看不懂，这是准备干嘛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